第15课，你们公司有多少职员？一、课文。一、你家有几口人？ 你家有几口人？ 我家有5口人，爸爸、妈妈、哥哥、姐姐和我。 你有没有全家的照片？ 有一张，你看，这是我们全家的照片。你有哥哥姐姐吗？ 我没有哥哥，也没有姐姐，只有2个弟弟。 你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？ 我妈妈是大夫，在医院工作，爸爸是一家公司的经理。 我妈妈在商店工作，爸爸是律师。二，你们公司有多少职员？ 你们是一家什么公司？ 是一家外贸公司。 是一家大公司吗？ 不大，是一家比较小的公司。 有多少职员？ 大概有100多个职员。 都是中国职员吗？ 不都是中国职员，也有外国职员。 二，生词。全，照片，看，姐姐，纸，做，大夫，医院，公司，商店，律师，外贸，小，大概，多，外国。 六，练习。 一，语音。 一，变音变调。 医院，医院。经理，经历。 律师，历史。公司，公事。 二，多音节连读。 照相机，计算机，摄像机，录像机， 收音机，电视机，电冰箱，洗衣机。